听众朋友，如果您是刚刚打开收音机，我要告诉您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为大家安排的都是一些和数字有关的经典歌曲。之前呢，在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了三首和365这个数字有关的歌，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张学友带来的一首《1000个伤心的理由》。